德撒洛尼人后书第二章，弟兄们，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他前的事，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因着什么神恩，或什么言论，或什么似乎出于我们的书信，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了，就迅速失去理智。惊慌失措，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欺骗你们，因为在那日子来临前，必有背叛之事。那无法无天的人，即丧亡之子，必先出现。他即是那敌对者，他高举自己在各种称为神或受崇拜者以上。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宣布自己是神。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时，给你们说过这些事吗？你们也知道，现今那阻止他在自己的时辰才出现的是什么？罪恶的阴谋已经在活动，只待这阻止者一由中间除去。那时，那无法无天的人就要出现。主耶稣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息将他杀死，且以自己来临的显现把他消灭。那人来到，依靠撒旦的力量，具有各种德能，行欺骗人的奇迹异事，并以各种邪恶骗术煽惑那些丧亡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爱慕真理的心，未获得拯救。为此，天主使一种错误的信念在他们身上运行，叫他们相信荒谬，为使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欢违法的人被定罪受罚。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该当时常为你们感谢天主，因为天主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借圣神的助圣和信从真理而得到拯救。为此，他也借着我们宣讲的福音召叫了你们，为获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光荣。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稳定，要坚持你们或由我们的言论，或由我们的书信所学得的传授。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并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希望赐予我们的父天主，鼓励你们的心，并在各种善功善言上兼顾你们，